一早已经感应到，已经听到一阵阵的凉风，听到啲风铃声。起初仲以为喺自己屋企入边，但系感觉到身上面嘅牛仔裤，我先记起，寻晚我系一直同阿雪喺佢自己屋企度，唔知几时阿雪已经起咗身，好奇怪。我一擘大眼，就先望下厅嗰两个皮夹喺咪度，我依然好惊，好惊阿雪会再一次不辞而别。 妈咪，早晨。 早晨。 妈咪啊。 做咩呀？咦？佢琴晚冇走到咩？ 冇，我哋倾偈倾到好夜啫嘛，佢喺厅度瞓噶咋。 以前你都搬过出去噶啦，我知道，我讲乜都冇用噶。但系你就嚟要走噶啦，你两个爱得咁深，第二日你就好辛苦噶啦，女。你硬系唔伤到自己最尽咧，你就唔心息嘅。唉。我换衫翻工啦，唔该你过去帮我叫醒佢啊！我哋一齐出门口啊！我费事俾啲隔篱邻舍净系见到你哋两个喺我间屋度行出去啊！吓， 哦，真系唔食嘢，净系饮咖啡咋？ 寻晚太落嚟食你妈咪啲嘢啦，我而家仲好饱。 如果唔食嘢，我哋走咯。 坐一阵啦。 你够钟翻工噶啦。 你睇下今日天气几好，呢度望出去个海几靓啊！唔知道我哋几时先再一齐去旅行咧？好似而家咁，坐喺酒店嘅 coffee shop， 唔使谂跟住去做乜嘢。想去边度就去边度。 咁等到圣诞节咪得咯，你一定会嚟美国探我噶。 雪，我知道有样嘢而家系冇可能发生，但我一定要讲。 乜嘢？ 嫁俾我。 重逢今天的你，重现今天的我，深信是未了缘。 我唔系讲笑。 原来你是。 寻晚我先谂。 原来你是。 我哋未必永永远远都可以喺埋一齐。但有啲说话系可以永远咁记喺心底。 故事角色写我每段插曲。 我只系希望你知道我好想同你结婚。 就算删过每页每篇，加插剧情地点，也留着这一张纸。 记得，我永远都会记得。 是如我轻轻悄悄落下来，乱我梦，是我哭吗？偏偏想听一次，偏都听不了。 小姐，请随便睇啊！我哋嚟咗新货喎。 请问落下喺边啊？ 啱啱有个朋友女友事揾咗佢出去，佢一阵间会翻嚟，我谂半个钟头到啦。 咁一阵翻转头啊？ 你使唔使留低你个名啊？ 我谂唔使啦，我转头翻嚟得噶啦。 我想我哋应该系有啲咩都可以攞出嚟讲嗬，系嘛？ 冇啊，冇咩好讲啊！ 我真系想知道我做咗啲咩，我系咪做错咗啲咩啊？寻晚去 washroom 出嚟，你已经走咗，做咩成日点样未翻屋企啊？ 我哋系朋友啫，你使咩咁关心我啫？我唔惯啊！ 我觉得你讲呢句说话已经系有事啦。你知唔知道你今次嬲得好怪啊？我觉得我好似系做咗啲嘢，但系我又唔知系啲乜嘢。 其实你做嗰啲系好嘢嚟嘅，唔系咁我点会醒啫？仲有啊，好多谢你帮我揾咗呢份工，我会好俾心机做噶。我落下讲得出，一定做得到噶。 呢层我从来都冇怀疑过你。 系咩？咁即系我满足到你嘅要求啦。 唔明 白。我减肥，我学英文，到而家我攞起张法国嘅菜单，我都识自己叫嘢食。琴晚我冇同你啲朋友讲包青天啦。我呢件道具都啱使啦啩？ 我谂我好介意你用道具呢两个字咯。 我唔知啊，我唔知道你究竟搞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嘢，但系我唔介意做你嘅朋友，因为你真系对我好好。但系最好唔好揾我嚟试啊！ 你话俾我知，我真系有咁做咩？ 琴晚去到 region。我一落车你就拖住我，一路行上条云石嘅楼梯，见到任何一个人你都笑得好开心，你揽住我条腰，介绍俾你啲朋友识，你帮我拉凳同我跳舞，呢啲嘢我恨咗好耐。7年前，我喺天津。逼上火车落到嚟嗰阵时，我就谂住呢啲嘢，我出自有。不过12点之后，我又系咩都冇。我觉得自己好似灰姑娘啊！童话故事就系个神仙变晒呢啲嘢出嚟，到我呢就要死谷烂谷几个月，先至有咁嘅一晚。 你谂咗去边啊？我真系谂住你会中意去八下去玩下，所以有 invitation， 我真系第一个就谂住叫你噶。我点会话因为寻晚个波就要你逼你做咁多嘢啫？你知噶，要搵呢啲咁样见得人嘅女人，我随时有一搭起手啦，系嘛？ 但系。如果有下次，你最好找第二个。 Sorry， 或者我有啲嘢真系做得唔系几好，但系你要信我，我真系中意你噶。 我知道，你话过噶，你中意玩芭比噶嘛？ 你咁我真系会嬲噶。老实讲，要氹你好易噶咋，好易噶咋，落霞。咪当你女朋友咁扮咯，我大把朋友系咁样噶，甚至结埋婚生埋仔，然之后先去搵男人。如果你唔介意嘅，我即刻可以同你去注册啊，起码可以塞住我妈把口先啦。 我几时都话你好噶， 但系你以为我对你有目的噶嘛？ 或者我真系好难相信人。 你信我啦。如果有一日我真的要结婚，你真的结婚，我想我一定会揀你。 那我希望快点有3-4个揀下，不是等你执手尾我就惨了。 喂喂，阿 Macy 啊 ，Macy 点啊？ 喂 ，Janice 话想开会，有新嘢倾啊！喂，下次六点得唔得啫？ 望望先，喂 ，sorry， 一早讲咗啦，六点后咧唔落 booking 嘅。佢话呢排咧最好尽量同佢放晒啲嘢上昼。 喂，咁佢而家喺边啊？ 开紧会咯 ，Ella 啦，啱啱开完啦。 咁噶啦，嗰位好啦，冇问题 嘅。喂，咁听朝九点，我同你去嗰个铺位嗰度睇下， 准时啊！我跟住翻嚟要画嘢噶， 我未到，个 sales 都喺嗰度等紧你噶。 OK。 喂，咁一阵开唔开得会啫？ 我话咗六点钟之后噶嘛。 我有新嘢搞啊。 系啊，呢日冇嘢搞啊。咩事啊？有冇饼干啊？ 有啦。 唔该。 喂，你今日又冇食晏啊？我冲杯汤俾你啊。 唔使啦，啊，尽量帮我唔好接电话入嚟。 Okay。 喂，咁个会点啊？ 诶，你同 Connie mark 时间啦。阿 Miss 啊，你入嚟啊。有份嘢我想改改嘅。 OK。 都未见过你揀嘢揀咁耐嘅。 其实我鍾意呢件白色㗎、但係呢我觉得阿哲又好似好多白色衫咁。 咁不如呢件灰色囉。 但我又鍾意佢着白色衫。 唉，你啲小女人真係麻烦。 你照顾其他客人啦，我揀好会叫你㗎啦。 喂，你约咗阿哲几点啫？ 六点半仲有时间啦。 唉，我冇眼睇你啦，费事得个痕字。 O K， 搞掂晒，都仲三点半咋？ 你发梦啦你，个钟坏噶，又唔戴表，四点九啦。 四点九 ，R&B 哦，你等等，哎呀，死啦，唔记得问佢边个添，搵呢架字听唔听啊？定系叫佢晏啲打嚟啊？ 唔紧要啦，我听。喂。 喂。 你喺边啊？喺楼下度啊？ 我系 Cindy 啊。 哦。咩事啊？哎，你转咗睇过中医未啊？ 阿志，我真系有啲嘢搵你啊。 咩事啊？ 正话阿婶打电话嚟咧，话阿爸晕咗，入咗医院啊。 吓？喺边间啊？ 马加烈啊。 你而家喺屋企啊？ 系啊，但系我想自己揸车去，但系我唔知点解，我觉得只手震啊。 OK， 嗱，你而家喺度等我，我大约三十分钟到咧就会到噶啦。OK。 唔该你啊，哲。 OK。 坏消息啊！ 六点半你有冇嘢做啊？ 冇啊，做咩？ 冇啊 ，Cindy 爸爸入咗医院啊，但我六点半约咗阿雪噶嘛。佢打电话嚟， 叫佢翻屋企先。 诶，我都唔好啦，我谂佢唔会打嚟嘅。不如你帮我话俾佢听啦。我约咗佢 landmark 噶，你叫佢一阵间咧就去，都系唔好啦。不如你叫佢翻屋企先，我再俾电话佢。 好啦好啦，我识做。 Miss， 仲有一份嘢，你帮我交俾 Jess。冇嘢啦，咁我走先啦。 喂 ，Connie， 中唔中意有个咁嘅男朋友啊？ 几好啊！ 阿雪啊，你食唔食啲粉啫？煮咗又喺度喎。 唔食住啦，妈咪，唔该。 你姨妹话唔翻嚟食饭噶。 佢有啲事啊，我咪翻嚟先咯。 都成九点啦，你仲要出去咩？ 等咗佢电话先算啦。七点半之后，我一直望住个钟。照计阿志应该会打电话俾我，虽然坐喺度等咗咁耐，而我又明知佢同 Cindy 一齐，但我已经冇咗以前嗰种控制唔住嘅猛疹，亦都冇去胡思乱想，我只系一心一意咁等阿志嘅电话。 我听啊。 喂， 孔小姐，唔该。 我系。 请问你识唔识夏凤哲呢一个人啊？ 识，佢系我男朋友。 孔小姐，你冷静少少啊。咁正话喺前场道咧，就有宗交通意外。咁夏生咧坐嗰个的士咧，就同个货 van 撞咗。咁佢而家送咗去玛嘉烈医院。而我哋又揾到佢嘅身份证同埋 call 机，入边有你嘅电话，所以打嚟。直到而家我哋都未联络到佢屋企人。 佢而家点啊？ 未知噶，佢而家喺医院四楼嘅 F 座爆床。 佢伤成点啊？有冇事啊？ 不如你快啲嚟问下医生咯。 我会即刻嚟噶啦。 做咩啊，雪？ 我好惊啊！ 咩事啊？静啲吓，唔好咁惊，慢慢慢慢讲俾我听。 阿哲佢撞车啊，喺呈祥道入咗医院，入咗急症室啊。点啊，妈咪，我好惊啊！ 唔好惊，唔好惊，慢慢吓，我哋去咗先吓，或者擦伤下嘅啫，唔好自己吓自己，去咗先啦，去睇下点先啦。 我唔知点啊，点算啊，妈咪。